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贤，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继续请大家欣赏二人转的作品，先请听一个小段《桃李迎春》。 台下他性格泼辣，说起话来哇啦啦，好像个大喇叭。 本来我们两家处得很融洽呀， 就为了一件小事儿成了冤家呀。老陶，我见着彩霞不说话。 彩霞，我见着老陶把眼皮儿一抹大呀。你别看他两个呀，气头都挺大啊。 论起因就好像一粒小芝麻。原来是两家住在一个院儿，是一个店表管两家。有一次到月底算电费，比上月多花2.8。老陶，我正在写写画画，满屋漆黑抓了瞎，我碰倒了杯洒了茶，差点闹个大洋马叉。这 我说老陶啊，你可真不像话，这么晚了不睡觉，你那儿划了个啥？白天你在家泡病号，又养鱼是又养花，一到晚上来

的门神呐、光荣匾， 写红的对联， 写对门两边。 上一联，亲老人家，堂堂大雅。 下一联，忠厚品德，世代传呐、他兄弟当队长，名叫韩全田呐、 啊。一家人，父敬父爱有尊， 有让或者父爱有尊，有让人人都称赞。 二十年没红脸， 突然吵架把脸翻。 怎么不好家庭还吵架？ 不好家庭也有难唱的曲儿啊。 韩大嫂喂完长毛兔，我去把猪见呐、 庆田我低头不语，回家转队里丢块松木板，叫我心不安。打开房门我把西屋进，丢的那块松木板戳在西大山。见木板不由我心头一颤，那曾想这件丑事的家里边，自家人偷木板，叫我可怎么办？真叫我捉贼容易防贼难呐、 进屋来笑呵呵的叫庆田呐、你今天为啥回来的这么晚？ 队里丢了东西，群众嚷成团呐、 队里丢了什么物，让你今天这么难呐、 我绕个弯子把他试探看，嫂嫂他还有何话谈呐、 到底丢什么了？ 丢了那这么长这么宽，平平整整，没有弯，流过水花，水花流光，那块 什么呀？ 玻璃砖呐！ 哎呀妈，吓我一跳！我是庆田呐，马的妻子们。 丢的东西已被我发现，那个人有赃证，在我手里边。 有证有据，就按制度办，大会检讨，狠狠地罚他钱呐！ 就等他自己去检讨，悔过自新，好从宽。 像这样的人呐，就是不要脸，挂牌子游街呀，他也不算冤。 嫂子，这件事你可真明白啊。 这话说的，嫂子啥时候糊涂 过？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丢的不是玻璃砖，是块松木板。 板，他板的那个人是你还是男啊？ 嫂子，你往西屋看，偷板的那个人在咱家里边。 庆田呐、眼看着来到五一，你要把喜事办，给你做的大立柜，还缺俩大山。别人家呀办喜事儿，

去了， 你的心肝哪， 多少次我在孩子的 坟前站哪， 上少了一个娃，你们过年，嫂嫂我过官场，一靠山的海北，南往下咽吃一口冰糖月饼，苦入荒野别人家，别人家欢聚一堂。笑容满面呐、看见了别人家的孩子，想起了我的呀，我的小双将情面秉公办，嫂嫂伤心叫我更不安，我要稀里糊涂装着看不见，说他集体我还算啥共产党员呢、感情原则怎能两交换，我左也难右也难既也难推也难左难右难中会两难难难难难难叫我真为难啊啊啊啊啊啊 同志们，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哎，有了，对，就这么办。嫂子，你放心吧。 不让我检讨了。 对，嫂子你啥也不用管，这事由我来招传。 韩青田到会里去开会呀， 韩大嫂在家中露下脸了， Thank you. 小船我进屋来嬉皮笑脸，见了嫂子鞠一躬，我忙把药碗呐、啊、 你小子不去开会，跑这扯啥蛋，晃了吊嘴尽耍赖。 嘿，小子，我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特来把木板往回搬。 到我家搬的什么板？ 对你丢的板在你家里边呐、 啊、这件事你是瞎扯蛋，说我家那木板 大嫂，你别吵来也别喊，说这件事啊是你的兄弟韩庆天。 我一听这话可就傻了眼，心里暗骂韩庆天，刚才他花言巧语把我骗，再找我把丑事往外传，我去找他把账算，闹他一个底儿成天哪、 哎、嫂子，你 韩大嫂迈步出了院，来到对付窗户前，隔着玻璃窗户往里看，庆廷他面对大伙正在发言。 同志们，我昨天我偷着拿了队里的一块板，为的是准备结婚好把家具添，多亏嫂嫂把我劝，我今天主动检讨认可发钱啊。这事实在是错了。 庆天他说的话我句句都听见呐、啊、我脸上热乎的好像那巴掌山呐、啊、小庆天他承认自己偷了板，小庆天背黑锅，他该有多冤，他该有多冤。 韩大嫂急忙把无尽呐、啊， 害羞带愧，急忙发言，是我昨天拿的板，这一庆天他无关， 是我拿了队里的板， 是我把木板往下搬。 开会的人们，你看我来我看你，他主嫂让别人错位哪般呢？ 韩大嫂把事情讲一遍， 大家伙齐声称赞韩庆天呐、啊。 嫂子你说该咋办， 送回木板当主监，他怎么处理我的难啊？韩大嫂承认错误送木板啊，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叔嫂情》，最后再请您欣赏一段《十八里相送》。

素心事啊，多些个学外之音让他猜呀，两兄定解那其中意，他也不是一个你猜呀。杨兄， 贤弟， 一路行走多寂寞呀，何不吟诗抒情怀呀？ 怎奈是无题文章不好做， 就以这风景为题把记载呀，呀呀一儿哟。 好，就依前地。 梁兄，你来看。 妻子把柴砍呐、啊，把柴来砍呐、啊，我把贤弟送下山呐、啊啊。贤弟，还是走吧。你叫我怎去攀呢？贤弟，还是走吧。下了山呐、啊，过小河啊，又来一对大白鹅呀、啊。 公鹅就在前边伏，母鹅后边叫哥哥。 贤弟，你说话可真逗人乐呀！白鹅怎能啊把话说呀？ 你看那母鹅正然对你笑啊， 在哪儿呢？ 在那儿呢。 在哪儿呢？ 在那儿呢。 也没有 啊。在这儿呢。 你？ 我笑你呆头呆脑，像只鹅呀。 我。 我好心送你把山下，你不该把我比呀、啊、比作恶呀、啊。 杨秀快走吧，眼前一座独木桥， 山百回头把手招啊，有我搀你莫心焦，莫心焦。 咱二人此时此刻好有一比呀、啊、 比什么呢？ 好比那牛郎织女渡鹊桥啊。 贤弟你说话怎么不着调啊，没织女两个牛郎怎能啊渡鹊桥啊。 贤弟还是走吧。 下了桥啊，进了庄啊， 一条黄狗叫汪汪啊， 不要前边男子汉呐、啊，李红妆啊， 贤弟呀，贤弟你说话千思量啊，此地哪有女红妆？你放心，大胆往前闯，我给你打狗，你别慌，你可别慌啊，哎哎呀， 你打狗啊，我不慌啊，那旁来了。那个木匠里有将长，请到你家去帮忙啊，先打那个箱子啊，后打鼓儿啊，然后再打钉子穿啊，画红那个小架啊，把我去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呀啊，娘兄你呀，你把我去到你家 咋拜堂啊，你的心事我知道啊， 你知道 着急回家要娶妻房啊，哎哎哎呀， 你往那边看闹啊，村边还有一口井啊，井有深亲啊，梁兄，你往这井里边看呐、啊！啊啊啊！ 看什么？ 一男的跟一女呀，笑盈盈啊！哎哎哎哎哎呀！ 分明两个呀，男人样啊，哪里来的女花容啊？哎哎。 贤弟，你眼睛花了，还是快走吧。 大旁来了一头牛啊，哎哎呀！ 小牧童吹笛坐在牛背上跑啊，哎哎呀！ 对牛弹琴还牛不懂啊，可叹两兄弟像头牛。 我好心送你呀，把山下、啊。你不该把我比作牛啊，哎呀， 梁兄快走吧。 不走了。 梁兄的小弟说错了，快走吧。 有多烦呐、啊？ 汾营里边有棺椁啊， 棺椁里边装死人呐、啊。 人人都说死人死， 那是 良心啊！ 哎、 你比死人死十分呐、 啊！什么？宁晨不改面容，贤弟说话里不啊疼啊哇啊！咱二人早就结拜一起种啊，你我生死亲弟兄啊！我登山涉水把你送，只为三载情意浓啊！你不该拿我来嘲弄，将白鹅黄牛比喻兄，比鹅比牛我不恼，又把我比成死人埋汾阳啊！送你心揣一团火呀，此时叫我怀抱病啊，贤弟一路多保重，我不送你到长亭，山白转身往回走， 应陪上前叫良心啊，小弟我是言啊，多有得罪呀、啊、下人姓裴呀、啊、谁是义工啊啊啊啊啊啊啊 贤弟你不必太谦恭啊， 二人说吧， 有上路 肩并肩的 换不行啊， 相依相伴 难割舍， 十八里相送啊， 到长亭啊， 到长亭那个到长亭，到家山盘心不啊，您好啊，我一两心不知哪天再相会， 不知何时再相逢啊， 同床共学整三载，研究无限思恋情啊，在书馆专心攻读无所顾，应采我的心事啊从未表明啊，一路上借景一情把他点呐、啊，怎奈是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点不通啊，急得英台团团转，忽然一记心中声啊，回身忙把良心叫， 必有何言告于兄啊， 闻知良兄没婚配，小弟愿为牵红绳啊， 不知她是哪家女， 就是小妹祝九红啊， 令妹与你可相像啊， 容貌秉性一般同啊， 令妹今年贵庚几， 她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令尊大人可同日呀、 啊、家父名我贤呐、啊、长龙啊， 好心与兄浅眉聘酒红啊，愿贤弟前程多珍重， 别让小妹她 你 她就犯良心啊， 不能 此刻长亭分了手啊。